一致的合作原則，國際上的事應該由大家商量著辦。他指出，全球發展繁榮離不開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中方提出安全倡議，就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發布立場文件，始終站在和平一邊，積極勸和促談。在北京外交部表明，中方堅決反對美國對台售武，將會繼續採取堅決有力措施，堅定捍衛自身主權和安全利益。發言人毛寧在例行記者會上回應美國國務院批准對台軍售的時候，敦促美方停止對台售武，停止有關軍事聯繫，並且停止為台海局勢製造緊張因素。较早时，美国国防部表示，国务院已经批准一项潜在对台军售方案，内容涉及用于 F-16 战机的导弹，包括200枚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和100枚可摧毁陆基雷达站的导弹，总值大约6亿1900万美元。有关军售已经知会国会，台湾当局预料将会在一个月之后正式生效。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气温介乎17至2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429点，跌190点，总成交金额110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310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49点，跌6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87.6跌4.3，腾讯控股362.8跌6蚊，南方恒生科技系报4.06蚊，系跌5.6仙，恒生中国企业69.36跌5毫，盈富基金20.6跌1.6，美团141.3跌1.5，中国移动61蚊升4毫，百度集团141.9跌3.1，创科实业83.3系升3.05蚊，京东集团179.1跌4.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413，瑞士法郎8.336，澳元5.294，加元5.769，新西兰元4.892，欧元8.3506。每百日元对港元5.7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872。日经平均指数报27,498点，跌17点。港金报17,15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3.74美元，卖出1833.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讲一宗汽车着火事故啊，喺港岛西区薄扶林道嘅。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咁啊近住薄扶林消防局对开嗰度咧，因为有汽车着火事故，部分行车线就需要封闭。较早前咧就好塞车，而家好啲啦，都仲系有少少挤塞。经过时间，大家都系小心啦。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对开嗰度，部分行车线受到阻碍，一带系比较多车嘅。现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的龙尾近住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的龙尾近景隆街，而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来湾仔之路都是比较繁忙的。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多车，另外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就在芜湖街附近。港岛路面方面，湾仔司徒拔道下行近住皇后大道东至到东山台段咧，现时系比较多车嘅。九龙方面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绿伦街至到太子道西嗰段咧就较为繁忙。旺角道部分路段咧，因为受到 爆水管和紧急维修影响。旺角道近住广东道那里部分行车线是需要临时封闭，车辆禁止在旺角道左转广东道。而近住旺角道游乐场那段就因为维修慢线就封了，沿住广东道的车辆不可以左转旺角道的，经过时间小心啦。新界现在锦田公路去元朗近住坳头段就多车，还有屯门公路去元朗新墟那段交通都是繁忙的。安全车速报告有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去西贡、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6:27，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嘅6:43。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噶。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二台爱共融。 我是三五成群的阿涉。印度其中一种美食就是咖喱角 Samosa， 用面团拆成做皮，馅料包括薯仔、洋葱、青豆、茴香等等的香料，配上免治肉馅包成的，外表厚身酱卜卜，似我们的叉烧酥。下次和印度朋友聚会的时候，不妨以春卷皮包成的港式咖喱角和他们的 Samosa 交流一下。 同心无分，你我他，共建香港这个家。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喂，睇住啊！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政府即将推出二通行，登记咗嘅车主会收到车辆贴，收到车辆贴之后，可以透过二通行网站或者手机 app 开户口同连结付款方式。未申请车辆贴嘅车主就要快啲申请啦。 联系 香港 95年 公共广播95。 大家好，我是香港中文大学荣休的社会学讲座教授金耀吉，我祝贺香港电台95周年，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今年只系得18岁，但喺网络上面咧就非常之红啊 ！Henry Moody Drunk Text。 5th of November when I walked you home, that's when I nearly said it, but then said forget it and froze. Do you remember? You probably don't.'Cause the sparks in the sky took a hold of your eyes while we spoke. Yesterday, drank way too much and stayed up too late. Started to write what I wanna say. Deleted the message, but I still remember it said, I wish I was who you dropped texting at midnight. Wish I was. 咁呢只歌嘅歌词咧，好多人咧都会有共鸣，因为好多嘅朋友咧都可能喺迷迷糊糊嘅时候咧，会 send 一啲错嘅 message 咧俾自己心爱嘅人，而好后悔啊！本周上升到去第四位 ，Henry Moody Drunk Text。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子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So don't 月二号星期四嘅骚动音乐啊！ 嗨，嚟到星期四啦，咁啊提提大家，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就将会有 Aaron 文海婷嘅，就会喺六点钟出现，亦都会带嚟佢嘅新歌啊十秒限时啊！ 佢系今年嘅新人啦，咁呢首歌都有趣啦，佢个人都有趣啦，系我哋仲谂好咗下次送嗰卷俾佢系咩？ 系，其实嗰句应该大家都会估到啊， 系， 不过第一次就唔好意思送住， 但系原来佢讲完佢自己嘅一啲谂法同喜好之后， 啱数， 嗰句嘢原来啱用嘅， 系啱数。 访问里边就会讲到啊， 系啊，六点钟就会开股，知道系乜嘢嚟。 嗰句完全冇惊喜嘅， 嗱都冇创意嘅吓， 冇啊，因为你知呢个世界太多疯癫嘅事情发生嘅时候咧，呢啲真系只系湿湿碎啦，我哋呢啲冇乜惊喜，好正常啊。 OK 嘅 ，OK。 因为最疯癫嘅就系今日要讲嘅呢单嘢。 呢一个劲啊，呢一个话说咧，就即系去翻即系近年啦，即系近期啦，即系好多嘢都你会发现，即系真系出翻晒嚟啦，即系例如。有一段時間咧，同一啲嘅行內嘅朋友仔，即係不論係可能做一啲主持工作嘅朋友仔也好啊，可能音樂圈嘅朋友仔也好，都嗌曬救命嘅，即係因為每一年咪有好多嗰啲叫做叫咩 grad 啲，唔係 annual dinner。 都有 grad 都有嘅， 都有嘅， 不過好少都係公司會搞啦。 係啦，但係 annual dinner 咧，即係以往就係可能好多一啲主持工作啊，或者可能音樂人去表演嘅一啲工作機會嚟噶嘛。 都揾錢時候嚟㗎，都 冇錯，好緊要，真係好緊要。即係可能做多幾首歌就係睇有冇呢啲㗎啦嘛，有時。咁但係即係早幾年， 應該整一首啊，專為 annual dinner 歌。通常整一啲啊話 for 婚禮啊， 做一首就叫 annual dinner 咁樣啦。 annual dinner 咁样嗰啲咧，系啊，专为嗰啲而整嘅咁。 系啦，咁啊，但系即系终于叫做近期好多嘢复常翻啦，即系咁就好多嘅 annual dinner 开始做翻，亦都同以往嗰啲日期唔同噶啦，因为好多公司想冚冚声快啲搞翻个喜庆吓。 以前咩月噶，我唔知三四月。 年尾到年头咯，咁而家都年头嘅，算年头嘅，咁好多人已经排紧期去邀请紧好多唔同嘅主持啊，好多 都好似系。 音樂嘅朋友仔啊，會去表演咁樣啦， 三四月咯， 係啊， 使埋啲錢啊嘛，財政年度完之前，你有冇諗過？ 係喎， 我先知計到幾多筆值可以請咩星啊？ 你啱， 因為你三月尾啊嘛，好多時候好多公司都咁啊，使埋嚿錢。 啱喎，你又咁啊，跟住然後咧，有一個幾有趣嘅新聞，我琴日喺網上邊嗰啲 page 度睇到嘅，就同呢啲 annual dinner 表演有關係，我覺得真 係 好值得去分享啊，太精彩啦，個故仔。 系啊， 咁啊， 因为呢班人有机会听紧嘅，嗰啲年龄层就 系 听紧呢， 系啦，系啦，点啊？你想我哋用一个广播剧形式， 你中意 啦，饰演一个，你饰演一个啊？定系我 咩啊？ 我哋就咁讲出嚟啊！ 可以广播剧，广播剧， 广播剧，广播剧， 广播剧，广播剧先得，开翻先，你有有有。 嗱，你我饰演个员工啦，你就饰演个老细啦。 我慢慢嚟，我惊啱唔小心讲咗里边有啲字唔出得街吓。 好啊，好啊，慢慢睇住啊。 好啊，嚟。 咁啊，总之嗰个古仔嘅设定就系有一个。网友佢就即系打工啦，打工仔啦，咁啊帮老细安排好多一啲行政上啊或者公司嘅事务咁样嘅，咁然后咧有一日咧嗰个老细就打俾呢位同事，就同佢讲话啊。 入我房 系啦，入佢房 打内线俾你入我房， 咁然后老细就讲啦，入到 房嚟啦，我就系老细系嘛， 你系老细， 阿斌啊，而家咧香港边个歌星系最红啊？寻日我问个仔咧，佢又话自己净系听英文歌，唔识香港嗰啲歌星。你有冇听中文歌啊？ 中文歌啊，都系张敬轩啊、Mira 啊、MC 啊、林家谦呢啲咯。咩事啊？你想搵啲歌嚟听下咩？ 唔系黐线啦，我边有时间听歌啫？因为就嚟 annual dinner 啊嘛，早两年疫情都冇搞，今年搞得好好睇睇咯。 吓，咁即系点啊？ 即系请佢哋嚟表演咯。你话唱全晚好啊，定系唱其中一 part 大约半个钟至一个钟好啊？嗱，唱全晚咧就揾你头先讲嗰啲其中两个啦。如果得一 part 就揾一个够啦，搞下气氛，最好叫佢哋帮手抽埋奖。 吓，点请啊，老板？ 有咩讲埋嗰啲心，即系嗰啲？ 哦 ，OK，OK。呢个时候咧，阿斌咧就深呼吸一下先，听到呢啲咁犀利嘅要求，咁啊，佢亦都觉得啦，即系无啦啦咁关心香港乐坛嘅老板，竟然会问啲咁嘅问题，咁佢又深呼吸反问翻佢：吓，点请啊？我哋边有咁多 budget 啊，老板？ 咩 budget 啊？要钱嘅咩？ 吓，唔使钱，点叫人嚟唱歌做表演嘉宾啊？ 我俾機會佢哋宣傳、啊， 宣傳啲咩啊？ 嗱，嗰晚咧，我哋咧就有美國啊、加拿大啊、馬來西亞同埋新加坡啲同事過嚟嘅，咁佢哋唱歌咪多啲人識咯。 呢一時呢、這個時候，阿斌又將心入邊嗰句攰咗落肚，佢心諗。老板你自己唔识啫，唔代表出面个世界唔识噶嘛。够钟点解你唔食药啊，老板？咁然后阿斌就梗系冇讲呢一句啦，佢就好客气咁话：老板啊，其实佢哋都应该够晒红，唔使宣传噶啦。其实唔好话啲一线歌手啊，就算你请啲冇咁有名气嘅，都应该要俾翻钱人噶嗬。 哈，点会啊？你知唔知一个艺人最重要系咩啊？系曝光率，冇曝光率，边个记得你啊？冇人记得你，又边会有其他 job 啊？冇其他 job， 又边会有收入啊？等我话你知啊，佢哋嚟 Annual Dinner 唱歌，呢度啲同事未必个个都系佢啲 fans 噶。嗱，例如我咁啊，我已经唔识佢哋啦。咁我听完中意咗，可能会买佢只碟，呢啲咪互惠互利咯。仲有其他地区飞嚟嘅同事咧？ 当然呢、這个时候阿斌心谂，边度有人仲会买碟噶？而家就算买嘅，都系网上边嗰一啲嘅虚拟嘅 CD 啦。咁啊，但系阿斌就话啦：，我知我知，美国、加拿大、马来西亚同埋新加坡啲同事咁紧要啊嘛。嗱，不如咁啦，请人免费嚟 Annual Dinner 唱歌咧，就冇乜可能噶啦。传埋出去咧，仲会俾人话我哋公司小家，一阵有咩公关灾难，咁啊唔好啊嘛。何况 Annual Dinner 都就快到，我谂你揾个过气歌手都未必度到期噶啦，不如我哋就咁算啦，老细。 系啊，跟住个老细听到公安灾难四个字就冷静咗啦，跟住应该意识到俾人唱嘅后果好严重，于是就改口风话咁都系嘅，咁啊用乜嘢佢哋博宣传又走去同记者讲啊？我再谂谂啦咁啊。 系咁啊，当然对于阿斌嚟讲最好，佢哋真系要攞你嚟博宣传咁紧要啦吓，咁啊但系 所以单嘢就系啦， 就咁完咗啦。 系啦，佢后续嗰个就算啦，嗰、那个 嗰、那个唔讲啦， 嗰、那个 唔重要嘅， 嗰、那个系嗰个 personal 嗰啲是但啦。系啊，因为佢揾咗佢老婆上。 但系呢一个状况咧， 即系唔知有几多真红噶，但系。即系呢个故事嘅真实性，本身呢件事系咪真系原本嘅对话系咁咧？无从稽考。 系， 但系呢一个嘅状况，即系一句讲晒就有啲人以为唱歌唔使钱，同埋觉得你嚟宣传就系俾机会你呢种心态咧，就好多人都系咁， 都仲系咁添。同埋即系等于其实唔好话唱歌定系做主持嘅工作啊， 出嚟表演魔术都要俾钱佢啦。 系啊，即系。甚或乎而家都系咁噶嘛，即系甚至乎好简单到日常揾个人画张图做个设计咧，而家都仲有好多老板会觉得吓画图啫，要时间啫嘛，要钱嘅咩咁样？ 揾 MC 都要啦，都要钱啦。 哇，揾 MC 好贵添啊！ 系啊，但系啲人成日都话咩嘅？哦，嗰、那个 MC 系嘛？ 系啊， 揾好多 MC 啊，系啊，边个 MC 啊？ 唔系，即系 男定女嗰、那个？ 都揾啦， 男女 MC 都贵噶啦。 系啊， 咁但系即系呢、這个我谂，我唔知啊，可能好多真系本身做开老板嘅咧，佢未必真系好熟悉呢个行业嘅运作。对于佢嚟讲，真系佢平时佢 100% 嘅心力已经放喺佢自己生意当中嘛，佢会觉得。在他们的生意来往买东西卖东西那些才是跟金钱有关系的。他觉得娱乐这件事对他来说未必是一个就是为什么要用金钱去买娱乐呢或者怎样我觉得可能他们的概念多多少少会有这样的想法的。 但不是我是觉得奇怪是在于即他这些是刚才我觉得你那个讲法又不是完全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商业的世界每一样东西都有个价。 是。 所以他是劈头就觉得呢样嘢唔使钱，呢样嘢古怪啊！即系你唔系问话，我想请佢哋即你连问使唔使钱嗰下都冇，你直接 assume 咗唔使钱。 系啊，佢觉得系，仲要系觉得系我益咗你嗰下。 所以就系佢哋成日都讲啲赚大钱嘅 盲点。 唔系啊，佢哋系孤寒，所以咩？所以佢喺呢啲位嘅时候。系啦，即系佢有时可能真系会谂有一啲嘢系我唔需要用钱去换咯。 系，又或者我觉得系咁嘅，可能系咧公司个会计同老板讲，老板啦，其实我哋今年都冇乜 budget 剩噶啦，都用到七七八八噶啦，都下年要留翻啲钱货下年用啊。不如今年我哋 annual dinner 尽量可以悭嘅都悭啦。咁但 系 可能老板心谂，我又唔可以咁肉酸噶、啊、，annual dinner 点可以冇个人嚟振下兴唱下歌咁肉酸，俾人知道好核突噶嘛，系咪先？咁 梗系要请啲人嚟啦，但系我又唔想俾嗰个钱，咁啊唯有将呢个压力摆落嗰啲下属嗰度。 系，即系平时做嘢都已经 feel 到系咁啦。 你谂方法啦，你得嘅，你有方法的。 因 为 我觉得咧个问题唔系咗佢识唔识嗰啲歌手咯，而系纯粹佢对于揾一个人嚟做表演呢件事，佢原来觉得系唔需要钱，同埋佢仲觉得你嚟到系我俾紧机会你。咁但系你有冇谂过？有时好衰嘅，即系俾机会你呢件事。是可以好中性的一个啦，但调返转就是有冇人嗰个人想唔想你俾机会佢呢，然后你觉得自己喺上面去睇呢、這个就係嗰个问题啦。 同埋有时都调返转咁諗嘅，有乜嘢人去你公司嘅 annual dinner， 亦都係反映咗可能你公司本身嘅一啲嗰、那个叫做咩呀，即係嗰个面子呀、 哦、都系 嗰张包装纸。 边个嚟 係啦，哇我请到刘德华嗰个副胜嚟，咁好劲 啊 嘛，係咪先。 四大天王 啊。咪係囉，咁你變相嗰、那個即係你點會考慮到就係、是、我其實係可以淨係我益緊人，而唔係有時調翻轉頭諗，其實人哋都益緊你，人哋都幫緊你公司嘅形象做緊啲工程 嘅 喎。 所以咧，其實我覺得因為一間公司有唔同嘅 generation，、嗯、有啲人中意聽四大天王，有啲人中意聽而家 hit 嗰啲， 係。 所以最好係咩咧？好似我有個 friend 間公司咁啊， 係點㗎？ 有人唱歌。搞歌唱比赛， 系 喺 Annual Dinner 嗰度胜出嗰啲 top 几喺嗰度表演， 哇！ 咁系同事嚟嘅 ，OK， 咁就啱 数 啦。即系如果你请咗四大天王嚟，后生嗰啲可能唔认识， 系 你请咗新一辈林家谦 MC 之后，啲 老板又未必 熟悉，老板级别又未必识， 系 最简单啦。搵同事去唱 最熟噶啦， 唔使钱 吓，仲要 仲可以揞少少千零蚊做奖金，哇！ 估唔到你都唱得下口嘢， 下年 个士气又好， 唔系啦， 哇！ 老板 又科盛，你识唔识噶？ 咩啊？ 你识唔识唱歌噶？ 我识唔识唔识？ 我哋又搞翻个咯。 咩啊？ 嗰啲 any， 我以为你想试过喺港台嘅唔知咩活动叫我唱歌添，你条友，系啊，你又估到你啊？ 但 系 呢个真系引以为鉴啦，即系大家当，即系我当呢个古仔系假先都好啦。大家知道有个即系当一个笑话，听完都引以为鉴，千祈唔好做咗一个咁嘅人。 呢个世界太多人话我冇 budget 或者咩而唔开价，所以你无论系任何提供任何呢啲艺术表演各样嗰啲咧，有 job call 你记住咧。第一即系你要知道自己嗰个价位喺边度，第二唔好做烂事。 系做烂事呢样嘢系大忌。 即系你唔好为咗平到黐咗线，咁咧个世界啲人就会觉得哦，原来呢个价请到咧，或者免费都请到咧，咁之后久而久之咧就会出现呢啲咁样嘅。 啊，上次边个都冇收我钱。 咪咯，咁你收咁 啊，好大件事。 咁但系佢嗰堆阿老板心目中想请，我觉得呢个咧佢可以有机会请到嘅。因为呢首歌佢都有讲到咧，有啲嘢唔系讲钱嘅。你同佢讲话唔好计咁多，嚟个 annual dinner 可能佢制咧。 暮色，奇形怪状，哪款比较火？ Oh yeah。 心脏维持脱俗，无用避冷多。若今天我要献货，换嚟镜内有着你，有着我。Nah, everyone's crazy about money, not me. I'm all about fun, spring. I'm all about me. What up? Cash, cash, fly high. No cash, still so fly. Make your own way up to the top. Let me bust a move, make it pop. 几个花了一世开个保险箱，抵抗心伤，想以金块烧额补偿。非富则贵，得到几下鼓掌，兴奋感可以恨你想都买不到坚强。 一借款折可，人自信达至足感，无穷奇迹可发生。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attention, your attention, attention, your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The name of the game.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要付出付到最美。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The name of the game. 听有 Angelo 卢汉廷嘅 Money。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警方就大埔龙尾村肢解案拘捕多一名41岁男子，令到被捕人数增加至6人。警方正系调查嗰名男子喺案中嘅角色，稍后交代详情。其中3名被捕男子已经被控一项谋杀罪，一名女子被控一项意图妨碍司法公正罪。4人日前已经提堂，案件押后至5月8日再讯。至於另一名47岁被捕女子涉嫌協助窩藏女死者的前夫，她日前獲准保釋，3月下旬向警方報到。統計處公布1月的零售業總銷貨價值臨時估計為362億元，按年上升7%，連續第二個月上升，亦都是去年4月以來的最高升幅。扣除價格變動之後，一月零售業總銷貨數量按年升5.1%。政府發言人表示，隨著消費氣氛改善，零售業總銷貨價值在一月進一步按年上升。今年農曆新年嚟臨得早，亦都應有幫助。不少類別零售商的業務都見改善，部分錄得雙位數升幅。展望未來，發言人說，經濟活動繼續復常和訪港旅客數目進一步回升，將會惠及零售業。勞工市場情況改善亦都將會提供支持。行政長官李家超率團到澳門，是全面通關之後首次訪問澳門，並且與澳門特區行政長官何一成會面。李家超在會面之中表示，隨著香港與澳門全面通關，現在是最適當時機深化兩地旅遊合作，推廣大灣區一程多站旅遊。兩人亦都談及不同領域範疇的合作空間，包括增加港珠澳大橋的使用等。李家超在社交網頁表示，旅遊業是港澳兩地的重要產業，在粵港澳大灣區戰略之下，香港會加強與區內城市包括澳門的聯繫，攜手打造區域及國際市場的大灣區旅遊品牌，並拓展港澳聯線同遊市場，亦都會研究以共同主題舉辦和推展大型活動。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回應美國國會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推動法案，賦權總統拜登在全美範圍禁用短片分享程式 TikTok 的時候說，中方堅決反對美國一再犯法國家安全概念，濫用國家力量，無理打壓別國企業。他說，美方應當切實尊重市場經濟及公平競爭原則，停止無理打壓有關企業，為各國企業在美國的投資經營提供開放、公平和非歧視的環境。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和乾燥，氣温介乎17至22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週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和乾燥，日夜温差較大。現在氣温21度，相對濕度6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薄扶林道嘅车辆着火事故已经处理好。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薄扶林消防局嘅行车线解封，不过一带咧仍然系稍为多车。另外喺西环第三街因为发生火警啦，而家第三街近住西营盘邮政局至到西边街呢一段路啦系封闭咗噶，一带系车多，揸车朋友啦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措施啦。 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收费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柯达大厦。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海泥村挤塞，龙尾去到富荣花园对开。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至到太子道西桥面一段比较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兆麟苑。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大埔道有水管急收，去沙田方向近路德会旧主学校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经过要小心。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去西贡，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连翔道南昌站去美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光辉广播九十五载，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最有前途新人奖，金奖是周杰伦。 谢谢香港电台，最重要就是谢谢所有歌迷，我会因为你们做出更好的音乐。谢谢。 最有前途新人奖，金奖姜涛。 我作为一个新人来讲，拥有了很多很难得的机会，只要一日站上这个舞台，就拿出最好的表演给大家。 广播九十五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 五月六号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光辉广播九十五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你在印紧啲咩啊？我见你搞咗成个晏昼。 你唔明噶啦，波成做足准备系好紧要噶，有好多嘢入场之前都要印好先噶嘛。 入场各位请听好，总局都请记一路，最热能引领倾倒。 一起埋力圈养，神奇话自己。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你我的心跳，你放到地走 yeah.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那颗水要跳高，你要接起两头，你要破宇宙 yeah.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千种生活各有各快感。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你我的念头，你要放到地球 yeah.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那个水要跳高，你要接起两头，你要破宇宙 yeah.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手不有一行，求你尽快跑。沮丧，然后放肆扬手，别日夜回望。 冯允谦入场人士注意，我讲紧入嗰啲场系，你知啦，波成，我嚟紧要飞啦嘛，去嗰啲主题乐园啊，要印好多纸本嘅嘢，摆喺度稳阵啲嘅。始终身处外地，网络有时未必系最可靠啊。例如租住酒店都好啦。有个纸本嘅收据喺度，起码你唔使惊 check in 唔到啊！ 心敞开，邀请卡我已负载，无从找来登台衣裳，潜入了新世代。全部 畢竟咧喺好多嘢復常翻之後咧，最近我都發現好多嘅身邊嘅朋友啦，都趁住呢啲時間周圍去探索一下，因為都有幾年時間冇乜機會走出香港呢個地方，然後去到其他唔同嘅城市。 天公眷顧再開眼，世界渡過了一個麻煩，深吸深呼吸，到處遠征一下。Yeah, 探索一下自己嘅新人生。 這晚去到木刻，巡遊時行出幾粒黑色的眼，通通手執殺到硬砌一臉可怕。Baby， 人群時常喊怕被捉。白沙，人人屠殺說你加油啦，不安跟下之間相距三四碼，地的隨時那隻鬼仔又張牙，小姐我又如何招架，仍然起算你武藝不凡，拳頭擊退一切不怕，回望處地就去到處陪我去追，一生一對就一生之旅，去知道要換隨分分鐘要換隨， 听我两首的作品，张柳应婷从零开始的新世界，还有刚刚听过这一首是苏嘉欣二人新世界。每次出发去探索这个新世界，你会发现很多东西都不同了，很多东西都变了，每次都好像有一种初恋的感觉。 谁故意悄悄在乎你 It's me, oh no， 谁每个细节在牢记What do I do？ 说真的放慢过来，这化学作用看不清世界变万里，我在接触。明明心痒痒，却要扮冷静。停停，这次我也要问究竟。世界变乱暗暗，你傻笑看你在线上，连续八秒太疲未完，我只在梦想。It feels like my first time， 沉溺于恋爱这个意识恐怕未停。Every time。So yeah, being everything every time. Like this time, you put losing. Cause every time it feels like, oh, I would be a fool again. I can't explain this other than the butterflies and hurricane. I feel it all over and over again. I still believe. Again, it feels like 天佑第 N 次初恋，点解要印咁多纸本嘅嘢？系因为我尽量唔想依赖个智能电话，毕竟喺自己嘅家乡，基本上系一整年都系对住个电话咁过噶啦。去到其他地方，唔想透过个电话嘅镜头去观察呢个城市嘅景观。 室里现央放堂提炼，开了半年窗，马路放电，乱发下亦大有诗意，一个人浪游，一切如幻像上过未走，这美学不要别人给我解构。谁炫耀？即兴安着心态，没意料，任意地为我拍张写照，一个人落场，一切如幻，任由我感想，这美学不过用来给我滋养。 陈柏宇 Jason 最新拍台作品《一人傍晚艺术馆》。 你的天涯海角，我哋的掩饰如何没法挡，声线中有种干涸，气球中掩饰住我像雪芳，城市内扩张浮躁和沮丧，情爱无永久，从头的烟酒通通解放，呼吸炽热的眼光，明幻的期望随着肌肤之亲的去往， 先睇一至六点钟嘅新闻报道。 安全教育等互相紧扣嘅范畴系学校课程一部分。校长作为学校领导，需带领教师推行国民教育。希腊中部拉里萨市附近列车相撞事故增加至42人死亡。救援人员继续在列车残骸之中搜救，但是消防部门承认找到生还者的机会越来越低。发言人说，起火的车厢温度高达摄氏1300度，难以辨认部分遗体的身份，有乘客家属到医院提交 DNA 协助鉴定。当局亦都需时了解事发时车上的实际人数，因此不清楚仍然有多少人失踪。负责管理信号的59岁站长被捕，被控过失杀人罪，星期四会出庭应讯，预料他将要解释涉事的客运列车为何会被安排与货运列车在同一轨道上行驶，如果他罪名成立将会面临终身监禁。总理米错塔基斯说，事故是完全由人为错误引起，会全面独立调查。铁路工人组织反指历届政府一直无视提高铁路安全标准的要求，发起大规模罢工，导致全国多地的火车停运。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气温介乎17至2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思琪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西环第三街嘅火警事故，仲系处理紧噶。近住西营盘邮政局至到西边街嘅呢段第三街封闭咗，揸车朋友经过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而喺九龙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牛池湾村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新光中心。反方向呢一段嘅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咯，亦都系慢车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去到分域街；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分域街，而西行过海嘅车龙就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收费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同埋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兆辉台；大潭道近住龟背湾一段啦，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噶。九龙方面，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律伦街至到九龙塘会呢段多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将军澳影业路去宝宁路车多繁忙，龙尾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呢段多车，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林村。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旺角道近住广东道交界分别有爆水管事故同埋紧急维修，车辆暂时系唔准由旺角道左转入广东道。另外，沿住广东道嘅车辆啦，亦都系不能够左转去旺角道噶。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连翔道南昌站去美孚、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老友记，如果你受到精神健康困扰，记得主动寻求协助，唔好怕烦到人。无论日子点变，关怀从来不变。只要你愿意，一定揾到人喺身边支持。尝试接受人哋嘅帮助，仲可以多啲参加有益身心嘅活动，丰富自己嘅人生。打开心窗，关怀分享。想知多啲，可以上 shallwetalk.hk。 以台爱共融。 我是苏动音乐的宾臣，听一些菲律宾乐手朋友说，他们成日都很挂住家乡的鸡汤，所以呢，我想住嚟紧带他们试一下香港非常之出名的沙窝云吞鸡，不知道跟他们菲律宾的鸡汤会不会有些相似之处呢？ 同心无分，你我他，共建香港这个家。 知识 由于最近多了人用人工智能聊天程式，外国有学术期刊开始担心有人会用来作弊，所以有编辑发表声明，讲明不可以发表用人工智能软件演算法产生的论文，说这样做是抄袭的行为，论文必须要由作者原创。 逢星期六早上六点至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都冯建威， 知识会社。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 live for。 今日呢位嘉宾系女新人，听我呢个访问系佢第一次介绍新歌嘅访问。 系啊，佢系新人，我哋就无谓吓亲佢啦。所以我要送呢一句祝福一下佢啊！排山倒海听， 哇！咁希望佢之后嘅工作机会都排山倒海咁嚟啦。 我哋送音乐嘉宾咧，有今年嘅新人系 Aaron 文海婷嘅，你好。 Hi， 今日我哋呢一句送俾 Aaron 嘅咧，就系排山倒海婷啊！ 哦，唔怪之你话唔使咁期待啊！ 我中意你嘅直接啊， 好好啊， 系啊，系啊，系啊， 所以冇乜期望，出到嚟都冇乜太大失望啊， 系嘛？ 还好个心理因素。 其实送呢句排山倒海婷俾你咧，就入边都有寓意嘅，即系唔系话。为咗净系食个字就而写出嚟啦，因为即系排山倒海讲紧，即系好多嘢同时间拥紧埋嚟啦，即系好多嘢好似一个浪一个浪咁样冚过嚟。其实我谂都会比较似而家 Aaron 即系今年嘅一啲新嘅发展啦，因为即系始终有第一首嘅歌曲出现啦，亦都正式成为一个乐坛新人嘅时候，好多嗰个生活嘅节奏啊，好多工作嘅模式啊，应该会同早几年系。好唔同咯、 其实因为今日都只系第一次，即系第一个访问去讲我宣传自己首新歌啦，咁所以未来嘅生活有咩唔同呢？我暂时未完全感受到嘅，咁但系我觉得对于将来可能真系咁好彩有唔同嘅 job 嘅时候，就终于少咗一个拣歌上面嘅烦恼，系啦，即系而家就铁定我系唱自己首新歌先咁样，系啦，就唔需要担心咁多，舍得拣咩咧？今次有啲咩歌想俾大家听咁样，咁就少咗呢个烦恼咁样。 系、哦，但系之前啊 ，Aaron 喺早几年可能会比较多接触嘅嘢，可能都系拍一啲嘅唔同嘅节目啊，或者可能系去出一啲唔同嘅演出啊咁样。咁但系转一个身份就系真系要做自己嘅音乐作品啦，会唔会嗰、那个？个脑袋啊都要转一转个模式，可能系死啦，唔好成日挂住谂住个 schedule 先。我作为一个音乐人，谂自己嘅歌系好紧要嘅，谂自己啲发展系好紧要嘅。 好搞笑，反而我个脑海一路谂都系谂紧自己要点样发展自己嘅。人生咁样噶喎， 再大啲嘅个 picture， 即系事业上面都系，因为对上几年即系啱啱完咗比赛《星梦传奇》比赛之后，其实都有唔同嘅机会接唔同嘅 job， 即系拍剧又有啦，剧歌都有啦咁样。咁但系始终未有一首自己。真係叫做踏入樂壇嘅嗰個入場券嘅嗰首歌嘅時候呢，我就不停諗緊，除咗喺度等一啲機會俾我嘅時候，我有啲咩我可以製造啲咩機會俾自己，咁所以我先至有搞自己 YouTube channel 咁樣。咁個 YouTube channel 就有好多唔同自己 cover 啦，咁但我嘅 cover 都唔係話我 copy and paste， 即係有一首歌我唱完照版中唱完就算，我都係想加少少自己嘅嘢，因為我就係覺得點解人哋要聽我唱 cover 呢？就係我要俾到個原因人啊，即系点解唔听原唱要听你咁样？咁所以我就不停有加自己 idea 入去，无论喺画面上嘅演绎又好啊，或者改下词都好啊，都想加自己嘅嘢。咁所以就所以你话如果而家自己出咗一首新歌，又知道多啲外界嘅反应啦，咁样，咁我自己可能都已经有呢一个思维嘅模式，我嚟紧想点样行咁样。 系，咁应该喺你心目中一路都好想快啲有属于自己第一首原创歌啦。咁喺呢个等待嘅过程，除咗头先我会拍片之外，有冇有阵时都会问一下公司嘅同事啊，或者自己一路都得闲，你有啲 idea 咧就写低，跟住就说、其实咧我想有首咁嘅歌，叭叭叭，有冇呢啲嘢做噶？ 其实我个脑一路有，但我一路都冇讲嘅。 做咩唔讲？做咩唔讲？ 系因为唔系怕得，而系你即系有时你知道，有时都唔到你问住，系啦，即系有时因为依间公司都有好多人要发展啦，唔系得我一个，咁所以我都即系我自己作为一个职员喺入面都一个打工仔啦，叫我都会见到大家系点样发展，咁我都知道可能呢个 moment 未到我住，咁所以我就有写低好多嘢，或者可能我自己有一。 段時間我係 worst case 度諗到咧，啊如果冇人寫歌俾我咧，我不如自己寫咁。係啦，咁所以我就有自己錄定啲音咁樣，跟住揾身邊啲朋友幫我整一個編曲，咁就擺咗喺度。咁當有人問我嘅時候咧，我就拎出嚟咯。 係，只不過未有人問係嘛？ 跟住之後就經理人同我講，無端端就同我講話有首即係公司會想俾首歌你咁樣，咁就俾啲 demo 我，咁我就聽 demo 為主先，係啦。因為我聽完嗰堆 demo 咧，我發現自己原來寫嘅歌咧都唔係好擺得上， 即係而家仲待住 待住喺度， 再諗下點樣改一改啊嘛。 係啦， 咁嗰啲寫咗嘅係有啲咩類型又好，或者題材都好係點樣㗎？ 類型我主要係寫快歌多嘅，係啦，因為我個性格都相對地係快歌多，情歌就真係比較少。跟住內容咧，有一啲就係、是。近排就寫啲比較憤怒啲嘅歌， 做咩事？做咩憤怒啊？ 唔係啊，係有啲好特別啲 moment， 有時就係你會覺得啊，點解呢個世界會咁樣嘅？咁樣你就會開始寫，或者你留意到身邊嘅人佢哋處事嘅方式，就會覺得點解可以咁樣做嘢㗎？咁樣跟住咧就會寫出嚟。咁亦都有啲係寫自己不安全感嘅時候啦，即可能對於呢一行嘅。有少少前路茫茫嗰啲時候，我都會寫。但係我前路茫茫嘅時候，我就好少寫慢歌嘅。 嗯， 因為我唔知啊，就係唔知一哼出嚟嘅時候咧，我就係、是、就算我諗嘅係偏負面又好咧，我都係會寫得偏快咁樣嘅。可能我講嘢一兩嘴啩。 因為你啱啱都話覺得自己嘅性格各樣似係即係快歌嘅。 係啊，我個人好快啊，好衝啊。 係一個加速器啊，所有嘢 process 完之後就出到嚟，佢就會幫佢加速咗個 BPM。 你估關唔關自己以往聽歌時嘅喜好呢，即係你自己私底下聽又係咪鍾意聽開快歌嗰類呢？ 都係嘅，因為我發現慢歌好少，慢歌真係好 touch 到我，除非我嗰段時間真係經歷即係 so called 叫經歷分手啊嗰啲，我就可能真係會聽到啲歌詞。其實我因為我主要聽歌詞為主，咁所以如果本身一首歌佢旋律好慢，但係如果佢歌詞未必好 touch 到我，都未必中意嘅。咁係咯，咁但係如果我發現睇翻我自己過往一路聽開好中意嘅歌，真係我不停 loop 嘅歌都係偏快或者係中版咯，同埋佢哋嘅題材都唔係講情歌嘅，係啦，即係講一啲。dirty 啲嘢， 有幾 dirty 啊？ 例 如 dirty 嘅程度係好多菌嘅，係嘛？全部都係細菌嚟嘅。 即係例如有邊啲嘅音樂人，或者有邊一首歌各樣你自己係真係幾中意嘅？有個 example 等我哋可以知道一下。 我中意張敬軒嗰首《壯舉》啦，係啦，跟住可能容祖兒嘅一首歌叫《走著水》。系啦，即系都系啲偏有性感啲啊 ，sexy 啲嗰种歌，我系几中意听嘅。因为同埋香港好少，应该系话我自己，即系我自己嘅认知入面，真系唔多呢一种歌。仲要系佢哋歌词真系唔系好浅白咯， 系 而系真系好，你有好多幻想嘅空间喺入面。系啦， 咁我谂到下次要送边一句俾佢啦， 送咩啊？ 坏过坏过海婷。 其实我哋咧第一下系谂呢句嘅，但系咧第一次见又唔好意思啊嘛。 亲你啦， 但系听你咁样讲完之后，我下次真系可以送 啱数嘅咁样。 原来 好啦，我记住啦。 唔系，因为我觉得呢啲歌就系将我平时好少展现俾人睇嘅嗰面。讲咗出嚟啊，即系你情歌咧，我成日同身边啲人倾，我好唔开心啊，点点点，我讲完啊嘛，咁但系反而即系可能比较呢一种题材啲嘅，或者系再讲我最近好中意陈磊嘅某一啲歌，即系可能娱乐人生啊，或者下流社会嗰啲，我都系好中意，就系、是、我发现呢一啲歌好似冇乜人。讲到出嚟啊，咁、所以我就好似将我内心嗰种愤怒啊，或者啲欲望嗰啲都讲晒出嚟咁。 但系你头先讲到，即系平时自己会留意好多呢一类型嘅歌曲啦，自己写嘅时候都可能会偏向呢一啲嘅风格啦。你有冇都试过即系偷偷地渗俾公司或者可能渗俾经理人听一下？之前啊，其实我想做嘅风格或者内容系咁样噶，即系睇下都博睇下诶经理人嗰个反应系点样，会唔会噶？ 经理人在隔离先， 唔紧要噶，唔紧要噶。我哋呢个空间系好特别噶 。 你戴住个 headphone 咧，你就 系 听到我哋三个把声。 佢冇戴 headphone 听唔到我哋讲嘅。 系佢冇戴 headphone 听唔到噶，系啊，系咁噶。 系其实倾即系知道自己有一首歌嘅时候，都有讲我啲题材系想点嘅。咁 但係嗰陣我有輕輕帶過話想係啲 sexy 啲嘅風格咁樣，但我就冇話我題材想行呢樣嘢，因為我唔知道我好怕醜講呢樣嘢咯。嗰陣就係啊，即係覺得仲要係第一首歌喎，你就會覺得即係同人講話，我想第一首歌係講情慾嘅咁樣，就唔知道做咩，仲要我先至廿零歲咁樣。 咁咪有興趣想知 道？好似好唔知點 緊要啊！其實廿零歲係啱㗎，你去到三零歲先做就可能遲㗎啦。 再到四廿零歲就唔好啦，再做呢啲 咁。你就唱翻情歌啦 但我想知道，因為你自己聽啲歌，覺得呢種歌都好似將你裏面有啲諗法或者一啲感覺可以 express 到啦。咁但係平時表面上同人相處嘅你，係咪身邊可能初認識你嘅朋友未必會 feel 到呢一個嘅你咧？ 我諗啊，我覺得佢哋 feel 到我，覺得我。嗰啲叫咩咧？即係我身邊好多朋友話，一見到我咧，覺得我好難相處，即係有種生人勿近嘅氣場嘅。 係 咁，但係我諗呢個氣場同我幻想嘅 sex 又係兩樣嘢啦。係 啊， 係啦，即係佢哋純粹係會覺得啊，呢個女仔應該喘喘地咁樣，或者 係 咯嗰種咯。但係直至到我可能開聲講咗幾句嘢，佢哋就冇呢個諗法啦， 就冇曬。 係啦，就冇咗嗰樣嘢，或者係有啲真係我相處咗之後發現啊，原來你都幾易華為嘅喎咁樣咯。係啊，所以我自己但我都覺得呢一樣嘢都幾有趣嘅，即係俾點講咧？即係呢一個我都有諗過作為一個題材，就可能好多人一嚟認識我嘅時候就覺得我係一個好。即係又高，跟住又好冷，即係簡稱高冷嘅一個女仔咁樣。咁但係其實我可能因為天蠍座嘅關係咧，我內咧其實係好熱情嘅嗰樣嘢。 天蠍座，我明白啦。你一講完之後，我身邊多 friend 都係天蠍座啊嘛，男定女都係。我另一本都係天蠍座啊嘛。 唔強調男定女啫，你多女仔 friend 係天蠍座，你咪講。 因為男仔都係，阿攝都係天蠍座。 你感覺點啊？對於天蠍座， 咪就係你講嗰種咯，面同底係可以好唔同咯。 啊， 系啊，即系嗰种唔同，唔系 in a bad way 嘅，即系可能有里边好澎湃，但系表面上面又有啲有时睇定啲先，或者要喺一个好舒服嘅场合咧，或者有啲好 close 嘅人先至会见到， 建立咗个安全感啊， 系因为好似我印象中，我啲天蝎座朋友都话佢哋本身嗰个安全感嘅系数唔算好高嘅， 系啊， 咁所以你咁样讲，我就觉得应该系， 就所有嘢 make sense 翻啊， 系 make sense 咯，系啦， 你都系嗰啲安全感系数唔算太高嘅人嚟嘅。 偏低， 系 啦，即系我系好需要，有好多嘢证明俾我睇，啊呢、這个人系信得过嘅，咁我先至真系会真系好俾自己去咁样咯。 会唔会变咗就多咗一个困难就系、是、死啦？我点样去拣一啲同我合作嘅单位啊，或者可能监制啊，或者编曲啊，或者填词人，我系咪可以将全心全意将自己心入边嗰句讲晒俾佢哋听？会唔会变咗好似有道闸咁样咧？ 我觉得就因为喺呢首歌我系同监制商讲嘢多嘅，填词人、即系监制系一个渠道同。將我同填詞人之間溝通咁樣，即係我都冇填詞人嘅嗰個 contact 咁樣嘅，咁所以嗰陣就真係盡量叫自己講多啲咯，即係就算個心講嘅時候都係會有少少就住，但係去到 end up 就話唔得嘅喎，首歌係你嘅喎，你唔講就冇噶啦咁樣，即係仲要我唔知有冇下一首噶嘛，咁所以 唔緊要悲觀嘢。錢經理人講完之後，我好信心你會有， 一定會有嘅。不過係嗰個不安全感有時係嚟自於咁嘅。 係啦，咁跟住咁所以但係好開心係呢一首歌，即係同監製傾嘅時候，即係經理人都會一齊傾電話，我哋都傾咗好耐，都傾咗。个零两个钟，仲要唔系一日，即系唔系净系倾咗一次咁样，咁都有讲好多唔同嘅嘢俾佢听，咁系咯，所以呢，即系你啱啱话会唔会其实一个阻碍？我觉得，我尽量拎咗个平衡咯，系啦，即系我，我有啲咩感觉我都讲咗噶啦，但系。是不是即係全部呢我自己都不是很肯定，但是 at least 我覺得呢首歌上面即係而家 end up 出嚟嗰個效果都不偏離嘅。 OK， 但你敢不敢去 ban 佢哋嘅？即係嗱，唔一定發生在呢隻歌度，可以是很順利的嘛。但是會不會即係自己心入邊在做歌之前，或可能往後的日子，你要去到有一啲位置就是自己覺得真的好似是唔係好啱自己嘅，或者係爭啲嘅，你夠唔夠膽開聲？我覺得真係唔得。 咧咁樣。 哦，咁我會講嘅， okay. 因為做嘢就兩樣嘢嚟嘅，係啦，即係做嘢我就係好理性嗰種。And, 即我當然就你點樣 approach 俾人聽係一個技巧上嘅嘢啦。咁、但係我都會講嘅，即係喺件事未出街之前，仲有機會改嘅時候，我都盡量表達咗先。但係我覺得我學咗，即係入行之後學咗一樣嘢，就係咧，有時你講完咧，即係人哋 feedback 翻嚟都係覺得冇咁好嘅話，咁就唔好再強行落去啦。係、啦，即係有啲嘢有個 stop 嘅位咯，因為即係唔係圍住你轉噶嘛。雖然話就話可能首歌你有份，但你都只不過喺呢個 moment 你都只係負責唱，咁所以可能側邊有好多嘢都唔係你一個人可以控制得到咁樣咯。 嗯，係 啊， 我呢個係已經成熟嘅諗法啦，開始識得識得呢一種啦。係啊，因為之後往後真係排山倒海，越嚟越多啲唔同工作機會嘅時候。 係啊，你唔係即係你要知道唔係圍住你轉咯。或者你咁，同埋都好老实讲，你都仲系一个新人嘛。咁你自己喺 industry 入面未系好长嘅时候，你未必即系你都冇能力去说服到人，你系好有经验，觉得你呢样嘢系啱咯。咁不如你就试下，你就唯有谂、我就唔系得呢一次机会嘅。咁我再吸收多啲嘅时候，我之后可能 present 俾人听又有信心啲咧。你听嘅时候， 死啦！明明佢年纪好细嘅，但系我觉得很大 成熟过你啊？ 点解仲成熟到 你啊？做咗咁多行。我听你讲过呢啲， 唔通呢啲， 所以你咪坐喺度咯。 要学嘢，要学嘢啊！ 冇逼出嚟嘅，逼出嚟嘅。 着过被跌撞，追寻浏览过你的面庞，仿佛惊醒过雪片观光，在公路玩玩我，即使只是朋友，还望你给我梦中的扶手。这晚你撒旦引诱，答应我让我在背后被你保佑，走着睡。全没法睡觉，亦要睡，走着睡。遇上什么，请你给我红药水，止眼泪。当时游览过的圣地，现在为何还没到不到地？当时曾对这世间好奇，手牵手跟你探索惊喜。 用咗嘢，作品嘅又走着睡，正正就系头先 Aaron 讲佢好中意嗰种 dirty 感觉。先睇一次新闻报道啦。 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警方就大埔龙尾村肢解案拘捕多一名41岁男子，令到被捕人数增加至6人。警方正系调查嗰名男子喺案中嘅角色，稍后交代详情。其中三名被捕男子已经被控一项谋杀罪，一名女子被控一项意图妨碍司法公正罪。四人日前已经提堂，案件押后至5月8日再讯。至于另一名47岁被捕女子涉嫌协助窝藏女死者的前夫，她日前获准保释，3月下旬向警方报到。政府表示正是考虑在交易州人工岛接驳港岛的铁路线在坚尼地城站增加转乘站，具体做法由政府内部和顾问团队沟通。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长方学成简介交易州人工岛建议的时候表示，在铁路方面，人工岛与港岛的接驳点位于香港大学站，但是正是考虑有关路线有没有需要在坚尼地城站增加一个站作转乘用途。有关路线将会由香港大学站经人工岛的 A 岛核心商业区、人工岛 B 岛再往欣澳，可以同东涌线连接，并经屯门东接驳洪水桥。他说有关路线不单止用作支援交易州的交通需要，同时舒缓新界西北往市区的挤塞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推动法案，赋权总统拜登在全美范围禁用短片分享程式 TikTok 的时候说，中方堅決反對美國一再犯法國家安全概念，濫用國家力量，無理打壓別國企業。他說美方應當切實尊重市場經濟和公平競爭原則，停止無理打壓有關企業，為各國企業在美國的投資經營提供開放、公平和非歧視的環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气温介乎17至2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報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報告一啲特別嘅事故啦。咁啊，港島咧較早前第三街因為有火警事故，近住西營盤郵政局至到西邊街嗰段咧，曾經係封閉嘅，現時嗰度封路全部開翻噶啦。第三街因為火警事故而封閉嘅路段全部重開。九龍方面咧，龍翔道有宗意外事故嘅。在这个竹园道附近的龙翔道观塘近着竹园道快线因为有意外，龙尾去到北假山花园，而之前呢就龙翔道天桥去观塘，在牛池湾桥面段呢都发生过意外事故，这种意外事故清一场的了，不过就还是多车，现在龙翔道观塘近着竹园道快线因为有意外塞到北假山花园。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模糊街，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狮子山隧道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龙尾去到钻石山港铁站，大老山隧道都繁忙啦，而家去沙田方向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港岛路面方面咧，湾仔北嘅港湾道而家东行线咧，近住瑞安中心一路去到会议道，近住龙和道咧都系比较多车嘅。而司徒拔道下行近住皇后大道东至到兆辉台段咧，现时亦都系比较多车。至于新界啦，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一路去到美林村段咧，现时都系较为繁忙噶。屯门嗰边咧，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至三圣村段就较为多车。而黄珠路转出去屯门公路个龙尾就喺龙日村。安全车速报告有连翔道南昌村去美孚，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同埋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 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系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喺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唔好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翻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系罚款500万元同终身监禁。上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CBD 唔啱我，一齐企硬唔剔嘢。 Where we feel emotions， 相信你记载我每个故事，听见这印证这旋律的诗。 排山倒海亭， 咁啊，苏有话嘉宾咧，继续有今年嘅新人文海亭啦。咁啊，有你第一首派台作品咧，十秒限时嘅。咁啊，一开始我同阿斌咧都会估下关于呢首歌，你听完之后嘅一啲谂法，然后你再揭晓嘅。 哦， 嗱，我估先啦，因为其实我想估中间嗰段 rap 系你系好想自己要求加落去。我估其实最初交个 demo 出嚟个 beat 系冇特登刻意去设计一个位去 for 嗰个 rap 嘅部分嘅，因为其实都嗰个编曲上系有一个 twist 喺度噶嘛。 嗯、 但系你好想喺第一首歌入边做到一个效果，就系、是、啊，其实想话俾听众听乐迷听，Aaron 嘅特色系点样样，佢擅长嘅嘢系一啲乜嘢。咁所以我谂可能嗰个位你都有主动同监制讲啊，其实可唔可以喺呢个 break 位度加翻个rap 俾自己呢？ 咁我想估计呢一首十秒限时应该，因为我自己都有咁嘅感觉，所以我估你可能都会有，即系呢只歌令到你好觉得好过瘾或者好中意，就系里边好多唔同嘅声效都用咗我哋平时电话会有嗰啲，哪怕啲 message 嘅 notification 声啊、相机声，甚至乎有啲 beat 可能都会用到我哋打字嘅声，佢可能 twist 咗少少。我谂呢一啲嘅声音喺呢一首歌当中，亦都系令到你觉得哦呢只歌我都好中意、好满意、好过瘾嘅一个点嚟嘅。 嗯， 系啊， 好，你系正确嘅， 系唔系啊？我连自己都冇信心、啊， 系啦。 而你就系部分正確， 我系部分正确。咁啊，先讲咗啱晒嗰个， 我最中意啲老实嘅女仔咯。 系啊， 系 啊， 系 。话你啱，你咪老实咯。试下话你错，你睇你个 老实咯就。 系嘅，rap 嗰部分系即系都系有自己嘅。嗰、那個意向想擺落去嘅、 嗯， 因為其實嗰陣傾呢首歌嘅時候，即係同監製傾嘅時候，都傾我究竟有咩特色呢，係啦，咁就嗰陣諗嘅就係、是跳或者 rap 咁樣嘅，咁、嗯、但係因為跳咧，好基於一啲好現實嘅問題，就係 budget 上嘅問題咧，咁我其實覺得咧，都係試下盡量唔好擺，即係唔好將佢擺。first priority 嗰度，咁就試下 rap， 咁同埋而 rap 好有趣嘅係，因為我發現自己而即係由 rap 開都係 rap 英文同普通話，咁今次就想真係試下 rap 埋廣東話咁樣咯。 當你想 rap 廣東話嘅時候，有冇自己都甚至乎，其實我都可以試下 寫少， 因為 rap 有時一種就係嗰種更加直白地講自己想講嘅嘢嘅精神喺裏邊㗎。係 我嗰陣係想嘅，但係時間真係好短， 很 其實嗰陣我好。老实讲，我录音咧喺录音嘅嗰一日，我先至有一个最 final 嘅歌词。 嗯， 俾我，跟住 rap 嗰度都好似就算交俾人，其實佢都係兩日內就出咗俾我咁樣。咁但係嗰陣我又冇個 beat 喎，咁所以咧我嗰陣一路都唔敢諗啲乜嘢，即係我就如果我諗完一堆個 beat 唔係咁樣，咁要人哋改個 beat 咪好煩咯，係啦。咁所以我嗰個位我就同埋亦都唔想話自己請英雄咁樣，可能最後寫得唔好，跟住咁但係個錄音期又已經喺度噶咯喎，咁你寫唔到又要錄，咁你唱乜嘢啊咁樣，咁就不如啊咁啱即係有填詞人佢都好肯話想試下寫 rap 嘅話，咁不如就拜托佢啦， 系、okay、即系待住咗呢个心愿，留翻之后有机会再嚟。 系啦，系啦，系啦，冇错。 大概喺呢一首歌就头先都听到，即系喺嗰个录音嘅期间，可能比较啲时间 tight 少少啦。大概你用几多时间去录起咗成首作品咧？ 我分咗三日，每日两个钟，系、啦，加埋即系六个钟。 哇，咁其实都好快， 系比较 短。系啊，因为我仲要系我录。我係錄埋自己和音噶嘛，係啦，同埋 backing 都係，咁所以其實我真係錄自己主音嘅係兩日，臨尾嗰日就錄 rap 加和音咯。 其實係本身之前一路去玩開音樂嘅時候，都已經係有少概念去幫自己做 backing 同和音嗰啲。 我自己話我想做嘅，係、啦，嗰陣監製又話你backing 嗰度咧，你係想揾人。錄啊，定係你自己錄咁樣？咁我就話我都想自己錄，係啦，因為我又覺得雲葉都我把聲啫嘛，係啦，咁我把聲同我把聲應該係最夾嘅，即係起碼係唔會炒先啦，係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啊，不如我錄埋啦，咁同埋費事又請多個人，咁又俾多個錢，咁我留翻啲 quota， 下次一首歌，咁公司又會俾多個原因我出歌， 好好啊， 我即係你都會好 caring， 好 記住 公司真係好。好好啊， 因为佢想留翻先可以做下一只，唔想一铺抌晒落去，下一只又唔知等几时。 我想俾啲酒盏位自己。 哦，咁但系喺做呢个 backing， 即系去唱呢个和音嘅时候，其实系同监制一齐去度嗰个melody 点样去唱翻嗰个 backing 啊？定还是其实本身监制都已经写好咗，你跟住去唱 嘅？其实系即时谂嘅。 OK， 同埋因为我。好特別，今次監製佢又特登揾咗一個 vocal coach 咁樣嘅人，即係佢主要係去 coach 我唱嗰方面嘅。咁所以諗，我見佢即係同當時錄音去諗和音係點樣做嗰陣，都係嗰個 vocal coach 同我講，咁我就即刻即係哼完一句，我就即刻錄咁樣咯。 咁、我想知道呢一首歌係咪限時，即係去翻最初係咪一開始就係公司就介紹咗呢一位監製 Yuki 俾你識，就我嚟嘅呢一首歌就為佢啊？點話你同公司一齊可能喺茫茫大海之中揾下唔同嘅歌，揾下唔同嘅人咁樣？ 哦，唔係啊，公司話嗰日經理人一話俾我聽，就係話係 Yuki 監製咁樣嘅。佢話因為佢好似近即之前就翻咗嚟香港，咁佢喺台灣有做過。一歌手嘅咁样，咁佢原来有写下歌，咁佢翻到嚟香港嘅时候又识我哋公司嘅人咁样，咁所以就系咯，就咁样有呢样嘢。 咁当初呢一只嘅 demo 嘅时候，嗰、那个可能 arrangement 啊、content 或者嗰啲 structure 嗰样嘢，同而家嘅分别系喺边度嘅有冇？ 而家就回答翻你啱啱嗰个问题嘅部分正确嗰样嘢啦。呢一首歌佢。话有嗰啲音效嗰啲咧，其实真系好后期先至有嘅、但系我亦都好中意，系啦，所以部分正确系啦，就佢唔系本身已经有，咁但系一开始我因为呢首歌为咗呢首歌头痛咗一段时间，就系、个编曲上面嘅问题，第一。佢Yuki 監製本身揾第一個人編曲咧，係編極都編唔啱 Yuki 監製嘅嗰個要求嘅。咁跟住咁啱佢之後揾咗第二個編曲人，先至一編咧就有一個好 catchy 嘅位，就係、首歌一開頭、就係呀呀呀呀，好似有個人一個娃娃聲咁樣嗰、那個聲。咁嗰個我就一開始我聽嘅時候都聽唔慣嘅，我就話好奇怪喎、咁樣。但係聽多兩三次我就覺得啊，都幾 catchy。即起碼人哋會想聽咩事啊呢首歌咁樣，即會有呢個感覺先，係啦。咁跟住自己而家聽咗就覺得佢都係其中一個 selling point 嚟嘅。我都好感謝呢個編曲人，佢真係好犀利咁樣將一啲手機嗰啲信息嘅聲擺落去啊，咁樣都令我。聽嘅時候，即係臨尾有嗰、那個製成品出嚟，我都好 surprise， 得嘅喎，咁 係啊，係 啊， 啊，即係呢、這個編曲人潘偉凡啦，咁佢亦都因為好呼應到首歌本身歌詞上面講緊嗰樣嘢， 係。 咁但係嗰、那個題材上面係點樣得出嚟㗎？ 嗰、那個歌詞內容咧，嗰陣係想講不死 Aaron 作為主題嘅， 係 係啦，就呼應翻我 比 係啦，呼應翻我比賽嗰陣身邊即係啲觀眾俾我嘅花名咁樣。咁、但係咧，就因為我就係話我唔，我嗰陣就同監製講話，我唔想再停留喺我比賽嘅嘢，唔好再將我比賽任何嘢作為一個主題，我想 move on 我自己。嗰陣傾題材咧，想講一啲嗰啲叫咩啊？即係講女性嘅個人美嗰種嚟嘅，即係要欣賞自己啊，或者點係嗰個題材方面嘅嘢嚟嘅。咁但係去到後面咧，我自己嗰陣個心都喺度諗緊啊，究竟呢樣嘢啱唔啱我講咧？好似又好似喺我而家呢一個 stage 去講出嚟，又好似未係好啱。跟住我就諗翻啦，好啦，我如果我唔想講我比賽嘅嘢啦。咁我不如成日講我比賽之後遇到嘅困難啦，跟住嗰段時間其實我自己經歷一個好大嘅人際關係上面嘅問題，咁而喺嗰個關即嗰件事入面，我學咗好多嘢，咁所以我就好想試下將呢個經歷試下寫出嚟咯。咁而呢一首歌佢雖然話就話係用社交媒體為一個題材啦，但其實佢對我嚟講只不過一個切入點咯。 嗯， 係啦，佢嘅切入點就係話，可能喺網上面，我哋會為咗令自己靚啲啊，想令到大家去認同我。認同自己的時候就會加很多不同的 filter 又好，或者整很多動畫這樣的東西，令到自己好像很美化了這樣。那在擺放下來現實的時候呢，我也都有試過，就好像跟人相處的時候，你會很想融合某一群人，然後你就會改變自己咯，即係令自己可能有啲話題，你個反應會大啲，想人哋見到你多啲，或者你見大家中意講呢樣嘢嘅喎，咁你咪又試下講咁樣。但係嗰段時間我得翻嚟嘅 feedback 反而係一個反效果，係咯，即係佢哋好似見到我，好似覺得我想埋堆咁樣。咁、但係你當你 sense 到人哋想埋堆，你通常都會推開人咁。係啦，咁嗰陣我就成日喺呢個位 on and off 糾結咗好耐，究竟我應唔應該繼續？即係同你哋一起去做你哋想做嘅嗰樣嘢咧，定係不如我自己試下 isolate 咗自己先，係啦，俾我自己靜翻落嚟咁樣。咁跟住我 end up 就係發現我自己靜落嚟咧，我反而係開心好多，同埋我個有啲人唔同噶嘛，有啲人咧係要喺一班人入面咧，佢先至充電嘅。但我發現嗰段時間我喺嗰班人入面，我係不停耗電啊。係啦，跟住係一完咗嗰件事，我自己走嘅時候，我個人開心咗好多。咁、所以成個過程就話翻俾我聽啊，有時你好想融合某一群人，但係會變喺人哋眼中可能係挖眾取寵，就會變咗一個反效果。所以就不如用，如果你寧願用更加多嘅10秒去諗點樣去迎合人哋啊，去改變自己，不如你用更加多嘅10秒試下去增值自己，令到自己嘅人越嚟越好嘅時候，咁你自然都會吸到一啲同你志同道合嘅人。 係，只不過嗰個令到聽嘅人可以容易共鳴啫，因為大家都會用。 係啦，就唔想好似說教咁樣嘅。我從來都唔想話我仲要即係啱啱20几岁都出嚟說教，好似唔知做乜咁樣。咁所以我就唔想有個說教嘅感覺。咁所以就話好似玩 IG 咁樣嘅。一个切入点话俾大家听 喺头先阿斌古嘅嗰样，即系嗰个 rapping 嗰度自己提出想试啦。咁其实去到录音上面，啱啱讲就好快，即系3日每日2个钟完成咗。咁但系喺真系你之前话都系英文国语 rap 多，去到广东话你要攞嗰个通啊，嗰、那个情绪啊，各样嗰度点样？ 哇，好难啊！ 系咯， 好难啊！嗰、那个都系一个我好棘嘅话，亦都有少少打沉咗我嘅录音嘅时候。即系我一路觉得。啊，應該 rap 唔未必係最難到嗰個 part， 但係咁棘嘅咁樣。因為首先我真係少聽廣東話嘅 rap 嘅，係啦，我可能過往聽係聽農夫嘅 rap 多，或者係即係可能有時間唔中有啲popular， 即係突然間彈出嚟嘅熱門歌曲有 rap 我都會聽咁樣。咁所以我即係聽呢方面嘅比較少啦，跟住我就。嗰陣揾唔到方向，我應該點樣轉個通呢？因為我喺 rap 嘅時候，我唔可以同我唱嘅嘢係一樣噶嘛，即係呢個位其實就係想 在人哋聽首歌的中間，佢醒一醒啦，新嘅嘢嚟緊啦，咁樣個，咁所以我就唔可以用我唱歌嗰個通去唱。咁我點樣 rap 嗰陣就真係諗咗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跟住嗰陣Yuki 監製亦都俾咗好多 reference， 我係一 lock 嘅 reference 俾我咯。但係我其實得一日時間準備嘅啫嘛，我就係話，咁所以我一日咧係聽唔到十。个嘅 rap 嘅，我系听我消化唔到嘅，咁所以我听咗两三个之后，我就同自己讲好啦，我听完我自己再谂下点样做，跟住冇啊，但系即系其实好老实讲，我而家自己听翻个效果出嚟 rap 嗰 part 我都唔系好满意嘅，咁、但系就因为事隔咗咁耐咧，我自己有翻啲新嘅 idea 咁样，咁就希望喺将来嘅只可以拯救翻自己咁样。 但系你都系中意向难度挑战，尤其喺 rap 方面，因为好多时候其实一般流行曲啊，如果系喺歌入边插一段 rap 落去咧，通常都系用一段 flow 就解决到嘅问题嚟嘅。但偏偏你呢只系有两段 flow 喺当中嘅、那个 rap， 系自己都同监制倾嘅时候。一系唔玩，一系就玩盡啲，定還是其實因為監製對你好有信心，所以寫嗰陣時，即係嗰個作曲嘅時候，已經寫兩段唔同嘅 flow 俾你咧。 我諗係大家都冇諗過大家嘅嗰個處境， 大家諗一隻歌點樣好啲啫。係 啦，大家為首歌去做嘅、就冇即係覺得咁樣寫出嚟係好、啊，咁、你唱嘅你作為唱你就要 KO 佢噶啦，咁樣係啦，所以覺得都好嘅，即係冇話就住大家。咁當然啦。去到某一個位置真的覺得自己 handle 不到都會出聲的，在度調緊呢一首歌歌詞上面的通應該怎樣調呢，要拿捏得很好，始終 IG 即係可能社交媒體是大家都會做，而我自己都會做，所以我不可以話俾人聽呢樣嘢係錯的，我不可以咁樣一面倒，因為咁樣都打緊自己塊面。咁所以我嗰陣就話個通入面我唔可以太過囂張，唔可以有呢個感覺俾到人。咁跟住咁可能間唔中填詞人去交出嚟嘅嗰份詞，有一兩句可能我會覺得有少少危險啊咁樣。咁我就會講話，我覺得而家嘅我未必 handle 到呢一句，即係我去由我呢個人去 present 呢一句出嚟，未必係最適合。咁我都會講咯。 好好，你用嗰陣時，我未必 handle 到呢、這個，真係好好。因為唔係我唔想做，只不過啊，我覺得而家嘅我未必表達得最好。 係啊，即係因為都好老實講，其實音樂係一個好。好主观嘅一样嘢， 其实系咁会噶， 系啊，咁所以你即系现实社会都系你同一句说话由唔同人讲嘅效果都唔同，系咯，咁所以我就觉得而家我做一个新人，跟住我又系一个好即系而家呢个时代，大家都玩社交媒体，我唔可以咁样行出嚟话俾人听。你而家咁样系咁沉迷用 I G 系唔啱噶咁样， 因为你唔系要做判官 啊 嘛， 系啊，即系你点都唔系由我去讲出嚟咯，同埋我自己都唔认同嘅，因为我一路想带出嘅位就系、是。有時大家的生活模式是你們可以自己決定的、即都沒有說對與錯，但最重要是你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那在這首歌的 visual 上面呢，帶到譬如 MV 或者一些 cover art 等等，都是一種比較繽紛 colorful， 真的好像、好像 social media 那些很 candy 的那種感覺這樣、那在這個 MV 拍攝上面，今次又覺得如何呢？第一個自己的 MV 好好玩，整個process 啦，即系由我知呢首歌到我拍完呢首歌咧、最开心真系拍 MV 嘅嗰个阶段，系啦，因为我觉得可能我好主要要负责嘅嘢，我深刻叫完咗啦，咁样而家净系我要靓靓地咁样行出去，跟住个 MV 导演咧咁啱就系我拍《青春本我》嗰套剧都有份参与嘅，咁所以嗰阵都即系大家都识大家咁样，咁所以就。好開心咯！即係你覺得同佢傾偈啊，嗰陣大家都知道大家個人係點樣，同埋好搞笑嘅，又係因為咧，我成日基於呢一個 budget 嘅問題咧，我就我又喺度諗啦，我又諗呢首歌咧，我係想多啲造型噶，但係死啦，會唔會唔夠 budget 做咧？跟住我嗰陣咧就好戰戰兢兢咁，我就打咗一段嘢，我從要嗰段我改咗好多次噶嚇，我就改緊個通要改到啱為止，我就係同監製講話即係 MV 導演話。其實咧，我就覺得呢首歌咧係可以再色彩繽紛啲嘅，咁所以我希望有大概兩個造型咁樣啦，咁樣跟住咧個個導演即係。香文咧，佢就即刻话：吓，我哋预咗起码有四至五个造型俾你噶， 系咯，我哋见到唔止喎。 系啦，跟住我就话：哦，咁就 very good， 咁啊冇问题啦。 但系你嗰下冇即刻又跌翻入， 四至五個啊，會唔會真係唔夠 budget 㗎？ 咁唔會嘅，因為我好信佢得嘅，同、 okay. 埋我知佢入面都廣嘅。 O、okay. 咁所以我諗佢都好多人情牌咁樣幫到我嘅。 應該計到好數㗎啦，搞得掂㗎啦。 係啊，跟住同埋因為我嗰陣喺馬來西亞翻咗嚟冇耐，而我馬來西亞真係食漲咗我自己個人。跟住我亦都係特登為咗呢個，因為我見到佢臨尾咧，咪有一套紅色嘅半字嗰個咧，我係好中意嗰套衫，但係我就好驚自己著得唔好嗰套衫，因為真係太蝦人著。跟住我就前一日嘅六點咧，我已經冇 食 嘢啦，係啦，我已經唔食嘢， 喪飲咖啡， 有冇飲齋啡啊？朝早 我唔飲咖啡嘅， 哦 ，OK 啦，所以我先至要咁早唔食嘢咯。跟住好開心，最後咧佢演繹出嚟咧，仲有嚿腹肌喺度嘅。即係一谷就有咁樣都已經 OK， 咁我都係拍嗰個 moment 要谷啫嘛。 一 off cam 就鬆翻先， 鬆先， 食個西多啦咁樣。 所以我成日有件褸咯，我成日就有件褸遮住咯，一坐低就搞唔掂噶啦。咁呢件衫係啦 ，OK。 所以你見到坐低得上半身咯。 聽得出呢一首歌都滿意啊，即係 MV 啊，各樣你都好喜歡。係 一個好開心嘅經歷，係學咗好多嘢嘅經歷咯。 係，亦都係踏入樂壇一個好嘅開始啦。有呢首十秒限時啦，所以好似呢首歌咁，唔係叫你完全戒住社交媒體嘅，但係點樣玩先係重點。例如你 follow 文海婷咧，睇下佢啲動向。 呢個就係明智嘅決定。 呢個就明智啦，係咪？ 呢個唔會錯咯，係啊。 同埋得閒請教下佢啲 budget 到底要點樣計。我覺得佢係最精明啊，歌手 AKA 會計師咁樣啦。係 啊，精明眼咁啊。 係啦， 今日多謝你啊 ，Aaron 姐姐。 Thank you。 一串吧，隔边一款 filter 只可跟你同化，哭音那粉过气吗？哦耶耶，鼻子加点框架，要怎么对话？特效为你卸下。咦，心要粉丝，为我愿意爱愿下粉丝，无地流行的无下的尽丝，日夜剩下动态故事。将格调，鞋丽圈圈对地赞，可可以做证，编辑你想被看的我。Don't know what you're waiting for. Gotta turn the filter off, less is more. 想到世界开放